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 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 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拍案。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与执念的深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迈克的母亲康婷和周宁静继续聊着。对了，我差点忘了，宁静，你对婚姻应该是比较了解了，毕竟你有过婚事。阿姨，了解谈不上，体会倒是有一些的。啊，听说你还有个女儿。啊，是。和前夫离婚以后，女儿跟着我。那阿姨唐突问一句，你为什么要离婚呢？为什么要离婚？前夫出轨。哦，抱歉啊，啊，没什么的，阿姨都过去了。做人嘛，总得往前看。对对对对，做人呢，不但要往前看，还得务实。有些不着边际的东西啊，想了也没用。我看你踏踏实实工作，把孩子抚养成人，要是遇到合适的，跟你门当户对的，再成家，那也是可以的。啊，阿姨，我暂时还没有考虑再婚的事，谢谢阿姨，让你操心了。宁静说着站起来，还有，我和麦克只是朋友，阿姨，这一点也请你放心。哦，真是聪明人。有你这句话，阿姨就真的放心了。 这个时候，麦克走了进来。哎，你们俩得聊什么呢？ 康婷站起来，挽住周宁静，笑对儿子说：“能聊什么呀？女人之间的悄悄话呗。” 悄悄话？麦克看向了周宁静。 啊，是，这些悄悄话，我们呢是不会告诉你的，麦克，对吧，阿姨？当然了。康婷拍了拍周宁静的手背。海丽正色说完自己不能生育的事，刘素芝愣在一边。 明航忙说，妈，这都可以治了。你看啊， 毛俊和他老婆之前呢一直就没孩子，现在不也怀上了吗？孩子都快出生了。妈，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什么绝对的事儿。 明航，那万一要是我治不好呢？万一就让我遇到这种绝对的事呢？ 海丽，你看你。 阿姨，明航，我没有别的意思，是想把话说清楚说明白。我知道你家只有明航一个孩子，你肯定是希望明航能有他自己的孩子。还有明叔叔，他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明航能够结婚生子，对吧？ 海丽，不一定非要孩子，你看咱们好不容易在一起了，你为什么一定说这些话呀？ 这些话迟早是要说的呀，我要是瞒着不说，对不起你也对不起阿姨呀。海丽话还没有说完，刘素芝突然笑了起来。我只想问你，你喜欢明航吗？喜欢，阿姨，我喜欢他。海丽的眼神很坚定。阿姨，就是因为我喜欢明航，所以我必须把我的情况告诉你，我不想让明航为难。其实来家里吃饭我犹豫了很久，我也知道我来就意味着我答应要和明航在一起，可是阿姨，我不想欺骗你。刘素芝点点头，转对明航，那你呢，明航，你喜欢海丽吗？ 我当然喜欢了，我要是不喜欢干嘛把她带来咱们家吃饭呢？ 那既然你们都相互喜欢，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喜欢，那就应该在一起，妈什么都不介意。妈老了，到时候两眼一闭，剩下的日子还是得你们自己过。有孩子也好，没孩子也好，这都是你们俩自己的事。 明航和海丽对视着，两个人完全没有想到刘素芝会是这种反应。 刘素芝摇了摇头说，哎，怎么了？我还非得跟那苦情剧里似的把海丽赶出家门，你们俩才高兴啊？ 明航哽咽着说，不是不是，妈，妈，你太开明了，真的，我感动我妈。 海丽直掉泪，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刘素芝笑了笑说，哼，妈也喜欢孩子，也想当奶奶，说心里没疙瘩没想法那都是假的，可是妈更想看到的是你们能够好好在一起。孩子如果以后能有，那是最好的。现在医学发达，像刚才明航说的那样，没有什么绝对的事。可要真的没有呢，只要你们俩商量好了，那就丁克呗。要是害怕以后老了孤单，那就去抱养一个呗。总之这都是你们俩的事。妈老了只想享清福，往后只要你们俩不为有没有孩子啊这种事情吵起来，妈怎么都行。刘素芝说的都是真心话。海丽情不自禁握住了刘素芝的手。阿姨，刘素芝把海丽的手交给明航，儿子，这海丽可是吃了不少苦啊，受了不少罪的，往后呢你可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人家，听到没有啊？ 明航努力地点着头，我会，妈，我会。 好了，吃饭吧，菜都凉了。晚饭安排在净水寺，这是周宁静的建议。康廷很满意这样的安排，他年轻的时候并无信仰，上了50岁才开始持斋念佛，退休以后更是开始抄写经书，每日是不间断的。当然周宁静的安排虽则合心意，却没有改变康廷对他的看法。在他看来，眼前这个女人充满野心， 是想借着麦克改变他接下来的人生的。母子俩热络聊天，周宁静悄悄退出，走进一间小小的佛堂。佛堂里供着周宁静不认识的菩萨，但他还是进了香。烟雾缭绕里，周宁静想起这一年来自己数次来净水寺的场景。第一次是和傅丽丽他们来的，也正是因为傅丽丽，周宁静见识了那些他本渴望接近却一直没有机会触碰的繁华。这繁华衣香鬓影是名牌堆叠着名牌的所在，他很想融入他们，可未曾想傅丽丽却是个骗子，带来的也都是假象。第二次是和海丽过来的，那一回海丽见他虔诚，要周宁静求签。周宁静不信命，也从来没有服过命，之所以求了，只是内心太过躁动不安，他想给自己找个停下来的理由。这一次斋堂小包厢内的母子，他们是不属于周宁静的生活的。康婷的身份在周宁静看来是游客，尽地主之谊，热情接待便可。至于麦克，他只是一个过客。是啊，麦克早晚是要离开卯城的，周宁静真的没有想过要和麦克有什么故事。可是康婷说的那番话还是伤到了周宁静。努力了那么多年，周宁静还是那个渺小的周宁静。这渺小一如面前这缕青烟，风一吹就散了，没人知道它燃烧过，也根本不会有人在意它。她只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女人，一个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的母亲。可悲，真是太可悲了。周宁静看着这缕烟低声啜泣。 宁静，我找你半天了，你在这儿干嘛呢？ 出来透透气。 麦克说你哭了。 没有没有，只是被这烟迷了一下眼睛。 不对不对，你哭了是不是之前我妈跟你说了什么？我跟你说，她的话你当耳旁风就可以，你不用管她的。 啊，你妈没说什么，只是他或许对你我的关系有些误会。麦克，其实这次你妈妈过来我出面陪同，论理你是我的上司，我又是卯城当地人，是很应该的。论情分你我是朋友，我不出面反倒生分了。只是你母亲未必是这么理解的，不过这也正常，我也是母亲，多少能够感同身受。母亲嘛，总想给孩子最好的，所以你也要理解你母亲的苦心。 要知道他来卯城是这个目的，我说什么都不会让他来的，即使是来也不会让你见到他的。 那你呢？你让我见他又是什么目的呢？ 麦克愣住了。 直到现在你还不明白吗？我们完全是两种人。麦克，你读过折叠北京吗？我们虽然身处同一个空间，甚至在同一个地方上班，可是我们之间隔着太多太多了。你有情怀有理想，你的家境你的条件和能力也能容得下你有情怀有理想，而我呢，我早就没有理想了，我的生活里就只有鸡毛蒜皮。就在昨天，我带着人去看我父母的老房子，为了给女儿买学区房，我必须卖掉父母的房子才行，所以我和你……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告诉你我缺钱？麦克，你以为你是谁？你是我的谁？我的生活自由，我周宁静自己承担。 我是可以帮你的。 麦克，我不是你无聊时的消遣对象。 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是你无聊时的消遣对象。 你怎么会这么想？ 那我应该怎么想啊？ 也许就是因为你独自在卯城，没什么朋友，也没有亲人在身旁，你刚好看到了我，你就觉得自己喜欢上了我。麦克，那不叫感情，也不叫爱，爱它首先是平等的，我们俩一开始就不平等，我们不一样。说完，周宁静夺门而出， 麦克追了上去。老八加完了班，硬是被几个同事拖着去了酒吧，没想到刚坐下就遇到了童安安，他们俩呀总是这样不期而遇，好像每分别一段时间都能在某个场合再次见面。上一次见童安安，老八是在手机里，在童安安的直播间，那是在昨天晚上。昨天晚上老八百无聊赖地打开了直播 APP， 进了童安安的房间，给他打赏了一艘游艇。当然童安安不知道自己是谁，不过嘛，真人版的童安安倒是好一段时间没有见了。自从上回童安安在直播间里大谈特谈暗恋，而且这暗恋的对象直指老八的时候，老八就从未主动地联系过童安安了。有意思的是，童安安呢也没有给老八打电话发微信。前几天摄影班有活动，想请老八作为老学员代表参加，老八一问呢，这个活动童安安也去，竟果断地拒绝了。唉，不知道吧，也许老八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童安安了。这个时候在酒吧见面了，老八又只是低着头。 童安安用眼光的余光扫到了老八，也只假装没看到。要不是老八的那些同事认出了童安安，拉着老八跑过去要跟童安安合影，这场假装没看到的戏还是可以演下去的。两个人见面简单寒暄。 哟，真巧啊，你也在这儿呢。 哎，你也笑得太假了吧。行了行了，别假客气了，该干嘛干嘛去吧。 没有没有，我就看你有朋友在呢，我想还是别打扰你呗。 哦，还挺知趣的哈。得了老爸，问你个事儿，你那哥们儿叫毛俊的，靠谱吗？ 毛俊你不认识啊？ 只见了几回，还不了解呗。 人不错，还想跟你合作呢。 我想问的就是这事儿啊。 啊，那你放心吧，他现在跟宝泽合作，一起做了个 APP 鲜花速递。 他们想在我这儿打广告。 哎，他跟我提过一嘴。 行啊老爸，他跟你提过一嘴，那你干嘛不早点跟我说呢？ 他自己找你来不是一样吗？ 你 没答应？ 我还在考虑。 别呀，我觉得呀，你们应该深入合作，搞不好啊他们还可以请你当代言人呢。 代言人？我 来来来，哎，我先给你碰一杯。 嘿，几个意思？你想灌醉我童安安？ 麦克在寺庙外的停车场找到了周宁静。 周宁静的情绪看起来已经缓和，他看着麦克说，对不起，我刚才的话可能说重了。 好，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说在你的眼里人就得分个三六九等吗？我和你之间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有什么不能跨越的障碍吗？宁静啊，你是不是顾虑的太多了？ 我， 你不要再说了。周宁静，我告诉你，我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你不是我无聊时消遣的对象，你是我想娶回家的女人。什么你离过婚带着女儿，什么我迟早要调回总部，这些问题全都能够解决的，我会去解决的。我妈是怎么想的我根本就不在乎，这次她过来我介绍你给她认识，就是想用实际的行动告诉她，我的生活从来都是我自己掌控的。 麦克的这番告白镇住了周宁静，也震怒了在他们后面的康婷。 是啊，你什么时候在乎过我的想法呢？ 麦克和周宁静回过了头。 康婷又说，送我回酒店， 我明天就回北京。 妈， 什么都不用说了，我什么也不想听。康婷说完这话，直视着周宁静，那眼神里有深深的不屑和鄙夷。周宁静本想说点什么，一个转念，此时此刻，无论他说什么，那都是错的，那还不如沉默。 酒吧内，童安安和老八喝得烂醉了。老八的那些同事里，也有知道这两个人之间的那点小暧昧的。竟把他们俩塞进了附近酒店的房间，任他们自生自灭。夜半，老八醒了，发现自己躺在酒店的大床上，他正纳闷呢，裹着浴巾的童安安从洗手间走出来了。老八霍地爬了起来，你我。万幸万幸，他发现自己的穿戴还是很整齐的，连袜子都没有脱。 什么你你我的，咱俩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想来是你那几个同事恶作剧吧。哎，八有根，你别老盯着我看呢，干嘛呢？小心我把你眼睛挖出来喂狗。 我没看啊，我什么都没看，我没看。 童安安手舞足蹈地说，你捂上眼睛。 还没等老八捂上眼睛，童安安的浴巾就脱落了，他完完整整地站在了老八的面前。 童安安一手遮着胸，另一只手盖着腰部以下，急得脸都红了。 老八遮着眼睛去够童安安的浴巾，想帮他捡起来盖上。老八递过的浴巾一下子碰到了童安安的手，童安安那冰凉又柔软的手，只是他的小手马上抽开了。 你替我盖上啊，我腾不出手，快点啊。 那我盖了啊，我盖了。 突然老八觉得怀里一热，童安安靠近了他的怀抱。 啊， 别说话，你吻我。 我。 老八还没来得及说什么，童安安已经踮起了脚尖，送上了他的香唇。 周宁静站在酒店大堂等麦克，麦克急步走来，周宁静忙问，怎么样了？你妈还是要走吗？ 她要走我也拦不住，随她吧。 抱歉啊，都是因为我，可是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你妈对我误会太深了。麦克，我真心觉得你应该听你妈妈的，你会找到适合你的对象，而这个对象不是我，也不应该是我。 你还想让我说什么？是不是真的让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呢，你才相信我对你是认真的呢？ 麦克，我们真的不合适。 合不合适你总要给个机会吧。麦克说完突然凑近了，一把抱住了周宁静。 你放开我。 不，我的耐心已经用尽了，这次我不想再退让了。 路过的人无不侧目，周宁静试图挣脱麦克的怀抱，却怎么也挣不开。 麦克在他的耳边说，你就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麦克，你先松开我。 不，你先答应我。 周宁静心里五味杂陈，说不喜欢麦克那是假的，可是这份喜欢总觉得欠点火候。他和麦克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有周宁静的过去，还关乎着麦克的未来。可是就在今晚，这个男人为了自己不惜和他的母亲翻脸。再回想过去这些日子，不管周宁静在什么处境，面对什么困顿，麦克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保护着周宁静。周宁静想拒绝麦克，却实在没有了拒绝的理由。好，我答应你，你先松开我好吗？ 麦克松开了周宁静，转而扶住了他的双肩。相信我，我不会再让你受委屈的。 周宁静点点头，落泪不止。 酒店的房间，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大床上，床上躺着互相依偎着的老八和童安安。睡梦中的童安安素颜却一脸甜美，这让老八想起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那个时候老八刚刚离婚，正在四处找房子，就遇到了这位蛮不讲理的二房东。他没有想过 自己有一天会跟他躺在同一张床上。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个看似蛮横的九零后会看上无趣乏味的李以南。那个时候他的心里只有海丽，他割舍不下的前妻。经历种种，即便再难以割舍，海丽也已经成为了明航的女朋友，而自己呢，也将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老爸。 很快，童安安快速地穿上了衣服，洗漱一番，又变成了那个堆着妆容的网红。不过没关系，她这个样子也很可爱。 童安安大大方方地挥了挥手。老爸，我走了。 走啊，你去哪儿啊？ 怎么了？难道我还要对你负责呀？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吗？你别想太多啊。 不是， 走了。 不是，哎，老爸掀开了被子，匆匆地套上裤子，走到了门边，挡住了童安安的去路。 给我开门呐，我得走了。 不是，你看咱俩都这样了。阿曼，咱们得在一起啊。 什么就这样了就必须得在一起啊？说的好像是我讹诈你逼迫你似的。 没有，我不是这意思。 如果有一天咱们俩真的在一起了，前提得是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那你告诉我你喜欢我吗？喜欢吗？ 我喜欢你。 你看，犹豫了吧，结巴了吧，八有根。你想想吧，你，我知道在你心里呀，除了你前妻再也装不下任何女人了。你快点开门。 不是，海丽已经跟明航在一起了，我放手了。 啊，你前妻和别人在一起了，合着你是因为他恋爱了你才说你喜欢我的？那我算什么？我是备胎呀，我才不干呢。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唐婚》。 我记得， 我快忘了。 行至远，幺零三九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幺零三九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 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月， 昨天的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拍案。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索，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老八拉住了童安安的手说：“啊，你听我说啊，我那天呢，我看你直播了。 哪天呀？ 就那天，你说你暗恋一个人那天。 我去，别，我说那只是一故事，我编的。哟，你不会对号入座了吧？ 嗯，是，我就是对号入座了。那天晚上之后啊，我想了好多，真的，我觉得吧，我不是不喜欢你。只是我还没有彻底的放下。不过呀，我跟海利民航聊完了之后，我就释然了。我想过来找你，我一直就没勇气。我不知道你还能不能接受我，接受一个这样的我。我现在没房子，不过海利跟我都谈好了，他会卖掉我们原来那个房子，分一半钱给我的。我呢，再努努力，到年底了，尽量凑个首付。要还不够呢，我就借去呗。 哎，你在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你买不买房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 当然有关系啊！我不是要跟你结婚啊？ 什么？ 怎么？你难道你不想结婚吗？ 童安安扶着下巴，瞪着老八。 你不会只是想跟我谈谈恋爱不结婚吧？那个不行啊，我想跟你结婚。 我真是毙了狗了，我童安安不是那么不负责任的人，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在我看来那全是耍流氓。 我不是流氓。 我没说你是流氓啊。 老爸抱住了童安安。嗯，那咱们就好好的谈一场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吧。 嗯，太 太便宜了你了。哼。 转眼到了四月份，上海那边传来喜讯，安文和路易斯决定结婚。不过两个人不打算邀请任何亲友，也不打算设宴，只是在朋友圈和微博发了消息。本来是不婚族的安文突然要走进婚姻，众人皆是大跌眼镜。百城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安文，才得知安文怀孕了。安文觉得这是冥冥中命定的安排，他决定接受这个安排。同时安文和陈红办了一些必要的手续，陈红正式成为闹闹的监护人。两件大事搞定，颇有些尘埃落定的意味。回卯城领结婚证的时候，安文给几个要好的同学都派了喜糖，还特地的去看了百城。自从百城闹自杀出院，又和方志远在一起以后，百城的精神状态仍有些让人担心。听说他数次提出要和方志远同居，让方志远搬过来和他住，方志远都找各种借口搪塞过去了。见到安文，看他神采飞扬，又因为怀孕脸上多了母性的光辉，百城只是落泪。他满嘴的抱怨说：“哎，志远他一点都不关心我，整天都是忙他的工作。” 百城并不知道方志远和他的大方公司此时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新兴集团七所学校的食堂餐饮抽烟净化设备改造本来是块肥肉，但是方志远连一丝油腥味都没有闻到。不过叶峰他们的公司也没有中标，中标的是临时杀出来的一匹黑马，这多少让方志远的心里平衡了一些。李成那边的贷款方志远东拼西凑的总算是还上了，可是公司要正常运转必须有流动资金，方志远还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到哪儿去找钱呢。大方后劲儿不足，人员断层严重，而市场竞争却越来越激烈。摆成三天两头的闹腾，逼着方志远要跟他结婚。小周子一天天的长大了，那双天真的眼里有时却充满了疑惑和忧郁。离婚对孩子的影响远远地超过了方志远的预想。 见百城凄凄然，安文便只好言相劝。说实话，强扭的瓜不甜，如今方志远对百城已经没有爱意，有的只是忌惮和责任。方志远害怕百城再出事，毕竟现在的百城实在是太极端了，要是他再闹自杀，方志远必定脱不了干系。再一个就是同情，方志远同情百城的境遇，确确实实想帮助百城走出困境。安文对百城说：“百城，你有没有想想过是你把自己给困住了？”百城沉默着，偶尔也会问自己，为什么他和方志远在一起以后，他面临的会是这样的境地。安文继续说：“百城，你仔细想想看啊，你要的到底是什么？是把方志远绑在你身边呢，还是你想真正得到他的心？我们小时候总觉得爱是永恒不变的，可是爱哪有不变的呀？两个人经历不同，轨迹不同，彼此的感情还想新鲜如初，那根本不可能啊。何况你和方志远的过去，那都是十几年前的过去了，那个时候你们俩还是高中生，少男少女。如果方志远真是支撑着你度过艰难的支柱，那不如就让他留在心里，留在你的过去，这样才好。”百城笑笑，还是没说话。他摆弄着手里的名片盒， 因为那里面静静地躺着王翠的名片。他知道自己出了问题，和母亲一样的问题，可是百成不觉得医生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抑郁症，那可不是一次心灵感冒，是如影而形的恶魔。因为他亲眼看过母亲是怎么从一个宽容善良的女人变成了一个怀疑一切、否定一切、自暴自弃的失败者。到了后期，母亲差不多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最终选择了自我了断。可是百成不一样，他仍想活下去，所以他才紧紧抓住方志远不放手。他害怕极了，害怕这一放手，他也会像母亲那样彻底失去勇气。话说回来，安文说的有道理。百成清醒的时候不是没有想过，他知道自己现在和方志远之间已经不再是当年了，因为他们都变了。也许信或不信，百成都应该去拜访一下这位王翠医生。如果王医生真的能够理解他，能够倾听他。 四月中旬，胡谷月生下了一个八斤重的女婴，母女平安。出院以后，她和孩子被接到了陈华美那儿。陈华美承诺，等孩子满月会让毛俊真正的自立门户。不过呢，这一个月她想履行作为婆婆和奶奶的职责，会尽力地照顾他们母女的。胡谷月的父母原本还担心女儿生的不是男孩，陈华美怕是会有微词的，而陈华美的反应呢，倒还是挺让他们出乎预料的。之前给胡谷月安排一体化病房不说，月子里呢还花高价请了月嫂。据说呀，月子餐那是陈华美亲自料理的，每天一大早他就赶着去菜市场给儿媳妇儿买最新鲜的食材。 胡母很是欣慰，要不怎么说远香近臭呢？看来你们之间分开住还是有好处的。胡谷月哪有心思听老妈唠叨啊，看着怀里吮吸着奶水的粉雕玉琢的女儿，浑身上下都充满着幸福。产前种种不快，种种委屈，在女儿出生这一刻立马烟消云散。 孩子来之不易，丈夫毛俊的奋发图强同样来之不易。当了父亲的毛俊比之前更努力了，用心经营着他的事业。他解语花 APP 不但在整个某城铺开，还蔓延到了全国。他忙得脚不沾地，但是更关心的还是他的妻女。 陈华美不无感叹，哎呦，毛俊呐，就是懂事儿晚。陈华美心下打算，等毛俊自己的事业稳定了，到时候还是要把木材厂交给毛俊管理的，他老了也是时候享福了。好事不止这一桩，周宁静也终于实现了他的心愿，买到了学区房。虽然是二手房，但入住前他还是想简单的装修一下，毕竟这套房子和胡谷月的孩子一样都来得不易。周宁静和麦克之间面上虽然像男女朋友一样在交往，可是周宁静知道他们之间还欠着那么一点火候，他自己也说不清楚那点火候到底是什么。况且这段恋情一直不被王秀芬和康婷所支持和理解，连小周子都表现出了对麦克的敌意。就在房子装修得当，测完甲醛没问题，可以顺利入住的时候，突然传来消息，要将麦克和周宁静同时调回总部。周宁静知道，为了这一天，麦克付出了不少努力。可是调令下来的那一天，周宁静 还是懵了。 麦克说，宁静啊，小桌子可以去北京上学，北京有的是好学校，还有你妈，她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北京。 麦克，这事儿也太突然了，你看我们是不是得从长计议？ 从长计议？哦，你别闹了，这是多好的机会啊。哎，你不是一直想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吗？你不是一直想冲破头上的天花板，想更进步一层吗？有多少人挤破脑袋想去北京，留在北京啊？啊，我这样的安排不好吗？再说了，你也知道，我早晚都是要回去的，越早回去，对我们的将来就越好。 我回去，跟我妈商量一下吧。周宁静不想破坏气氛，也不想让迈克为难。如周宁静所料，王秀芬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接着是周宁海和海丽。王秀芬的理由是年纪大了，不想折腾，叶落归根，哪有老都老了还往外面挪窝的道理啊。周宁海和海丽更关心的是周宁静以后的生活，要真跟着麦克走了，那就是远嫁他乡，要是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怎么办呢？周宁静左右不是人，便暂且答应麦克，他先跟着麦克去北京。王秀芬和小周子去不去，什么时候去，这些都另议。其实周宁静就想给自己和麦克都留出一条退路。 陆泽熙和默默的分院赶在周宁静去北京前开幕了。为了庆祝，陆泽熙安排了晚宴。陆泽熙自是邀请了这帮同学，周宁静呢应邀出席了。方志远原以为周宁静会带麦克过来的，想不到周宁静是一个人来的。方志远已经听说周宁静要去北京的事情，事已至此，他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发表任何的意见了。不过方志远还是比较担心小周子，孩子还小，妈妈不在身边，肯定会有影响的。趁着百城和几个同学在闲谈的时候，方志远把周宁静叫到了门外。 周宁静带着歉意，我妈不让我带孩子去北京，不过我跟周子保证了，每个月我至少回来看他一次，我在北京稳定下来之后一定会接他们走的。 那我还能说什么呢？一路平安吧。听说是明早的航班？ 是明早。 那我就不送你了。 不用。两个人相视，哼，干嘛搞这么严重啊？又不是生离死别。 在我看来，我们已经生离了。 周宁静一愣，眼里泛着泪光。是，离了。我们已经离了，所以就更不应该是这样。我不喜欢这种气氛。周宁静说完，转身离去。百城在宴厅看到周宁静和方志远一前一后走进来，他原以为自己胜了，可是他并没有品尝到胜利的喜悦。百城顺手拿起一瓶酒，此刻他只想把自己灌醉。 这天晚上，方志远送烂醉的百城回他的公寓，又破例留宿在这儿了。只是方志远没有进百城的房间，而只是在客厅坐了一夜。 百城酒醒后起来看了好几次，每次都欲言又止。方志远看起来很痛苦，而目睹着方志远的痛苦，百城心里也有无尽的酸楚。周宁静要走了，方志远舍不得，放不下，可是方志远却被百城紧紧地绑在了这里。备受煎熬的方志远承受着他的痛楚，百城又何尝不是？痛了就放下呗， 这是百成第一次见王医生的时候，王医生告诉他的。放下，很难。这是百成必须迈出这一步。百成抛出了一个硬币，说服自己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天终于亮了，百成走到方志远身边，挨着他坐下。志远，你这么难过，是因为周宁静要去北京了，对吧？ 是。 痛吗？ 百成， 我问你，痛吗？ 痛。 有多痛？ 他总说，结婚六年是堂婚，但是，在这第六年里，他过得一点都不甜。我痛，是因为身为丈夫，也许，我曾经让他甜蜜过，但我从来没有让他轻松过。以前我总觉得他是一只陀螺，不停地旋转着，就像有一条看不见的绳子在抽打着他。后来我明白了，我就是那根绳子，我们的婚姻也是，我们的孩子也是。我痛，是因为我终于感受到他的痛了。 所以，志远，你一直都会记得这种痛，是吗？ 会。 那你去机场吧，现在就过去，应该还来得及。 方志远缓缓地站起了身。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不是认输，或许也从来没有输赢，志远，只是我累了，我得到的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不快乐，你也不快乐。 百成， 我去看过医生了，你给我介绍的医生，接下去我还会做进一步的治疗，在治疗之前我必须先试着放下。放下很痛，但是放不下我会更痛。我的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值得更好的。不是说你志远不好，而是你已经不属于我了。所以你走吧。 百成，我 什么都别说了，趁我没有后悔，赶紧去机场追回你的周宁静。百成说完，狠狠地把方志远推出了房门。 隔着门，方志远听到了百成的一阵痛哭。方志远也哭了。 茂城机场，周宁静和麦克在托运行李。麦克笑着说：“ 你根本不像是去北京定居，倒更像是去旅行啊，哪有带这么小的箱子。” 周宁静笑了笑，没有说话。托运完行李，两个人走向登机口。 等一下，周宁静，等一下。 有个男人挤进人群，振臂高喊着。 周宁静一转身，志远，志远。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 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87.6